浓度明显下降，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的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但是扩散条件不错，能见度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这个时节气温起伏不定，昼夜温差大，正确穿衣尤为重要，请大家根据体感变化及时调整穿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呢，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即将对部分道路分段的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请广大驾驶员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以及前三门大街等路段来行驶。另外呢，现在北五环肖家河桥东的西向东有事故，队尾过了红山桥；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有事故，后方队尾排过立泽桥，交警已经到现场来处理了。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绝招天福号，老字号天福号始创于1738年，后来在西单牌楼东北角开了一家酱肉铺，取名天福号，呈上天赐福之意。酱肘子的制作技艺采用一种与众不同的酱制方法，就是这种独特的酱制方法引来了无数的达官贵人、名人墨客。这其中有一位宫廷中的大人物赐了天福号一块天福号腰牌，规定每天定量送进宫中，自此天福号酱肘子就成了清朝的贡品，名声大振。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位大人物是谁吗？ A. 慈禧太后， B. 恭亲王奕欣，C. 宣统皇帝。 今天呢，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继续带您走进一家老字号，也是我们北京人很熟悉的天福号。我们今天带大家呀走进独具匠心的天福号，这个酱是酱油的酱哈，我想大家也都明白这个天福号的酱肘子特别有名，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独具匠心的天福号。那么天福号这个是因为被清朝宫廷中的一位大人物赐了一块这个天福号的腰牌，而让天福号的酱肘子成了清朝的贡品。哪位赐了这个腰牌呢？是慈禧，还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亦或是宣统皇帝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近年来，人们展现出了对于文物和文物遗产的极大兴趣。那么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保护 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也受到了人大代表的广泛关注。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卢玉胜建议，古村落应该加以保护，成立庄寨名匠传习所，鼓励和培养民间传统工艺优秀传承人。最近在东京中央的2018年春拍古玩珍藏专场当中，一共有370件精品上拍。那么其中呢，沈石友旧藏的吴昌硕书名端石鱼戏宴现场以800万日元起拍，最终是6200万日元落锤，加上佣金成交价达到了7000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26万元。这次上拍的这方精品是民国著名砚台收藏家、清末著名四大藏砚家之一的沈石友的旧藏，也收录于沈石友之子编撰的《沈氏砚林》一书当中。这方砚台也见证了一生热衷砚台收藏的沈石友与吴昌硕两大文人文采互动的文人砚。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为主题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市委交工委、市文化局、市文联、团市委、国家大剧院、北京演艺集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截至3月16号，一共接收社会应征作品317件。据了解，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是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7月31号截止。详情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的官网。网络投稿请登录北京时间网站，投稿地址是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邮政编码100022。再来关注一些演出，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正在进行当中。莫里埃晚年的巅峰作品《可笑的女学究》将于3月23号到25号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这部话剧精准描绘了父权制社会女性解放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荒谬可笑的社会现象。这部话剧因为极具戏剧张力，具有讽刺性和超时代性，300多年来曾被无数次搬上舞台，带给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观众以欢乐和思考。另外，3月30号到4月1号，曹禺的经典作品《北京人》也将登台亮相。这次的《北京人》由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执导，力图打造出全新的当代经典。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三大经典芭蕾交响音乐会将在本月24号与北京音乐厅上演。俄罗斯作曲大师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无数部传世作品，其中《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是人们最熟悉、最受欢迎的作品。他的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的典雅和优美，又具丰富的交响性和情节性。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不仅可以聆听到《天鹅湖》最为经典的配乐选段，也可以在充满童趣色彩的《胡桃夹子》和《睡美人》中聆听童话之音，感受芭蕾舞的音乐之妙。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从4月6号开始，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展映。目前北京展映第一批片单已经公布，观众可以登录这届电影节的官方网站查询。从4月1号开始，影迷就可以通过相关手机应用或者支付宝的电影板块购买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展映单元的电影票了。星球大战主题特展将于今年的6月份登陆华西 Life 五棵松广场。电影的原版道具、1:1大小的人物模型以及高科技游戏互动体验将把星球大战拉近到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那么这次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让本台记者刘聪带您到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来一探究竟吧。 一进入《星球大战》主题特展发布会现场，挥舞的光剑、暴风兵模型等强烈的星战元素扑面而来。现场工作人员王子傲正在演示一款《星球大战》克隆人的 DIY 涂鸦互动体验项目。 这个就是《星球大战》里那种克隆人，拿着这个卡，然后选择图案，京剧的脸谱的这个，好帅。然后现在就可以 DIY 这个图案上去，想 DIY 一个女孩的名字，就可以把她名字写上去，然后点一下确定键。哎，拉上去，好，投影在这个面具上了，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卡片。 从1977年推出第一部《星球大战》电影以来，《星战》系列所有影片一共斩获超过90亿美元票房，堪称科幻电影最具影响力的 IP 之一。六月份开幕的《星战》主题特展将带来《太空船走廊》《太空隧道》《变形式》《虚拟现实 XE》《我的星战绘画加乐高》等全方位的星战体验。本次《星战》特展的项目总监 Melvin Tan 说， 这一次的星际大战体验馆呢，它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呢，其实就是加入了非常多的高科技的这个仪器在里面，而且会有很多 VR 的游戏，会有很多不同的飞机的展区在里面，机器人啊之类的，真的是1:1的比例，是2米高啊3米高的这种展区。 本次特展的早鸟票4月份将在聚城网推出。发布会上，一位星战迷王先生说， 作为星战粉丝来说，大家都特别喜欢电影里出现的那些原版的道具，这些拉过来在国内做一个展览特别特别棒，期待体验吧，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玩的活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对于一些人来说，绘画过程中最具挑战的方面就是把现成的颜料颜色混合在一起，以获得他们想要的确切颜色。如果您是这样的人，那么最近出品的一种调色机器人可能适合您。这款调色机器人是一个立方体形状的设备，包含青色、品红色、黄色、黑色和白色颜料，可以相互调制出超过100万种的颜色。利用这个调色机器人，用户可以从屏幕显示中选择所需的精确的颜色，而这些信息会通过蓝牙传输到机器上，机器人就会把颜料混合在一起，并在几秒钟内把颜料放置在一个小塑料瓶里，做到颜色绝对精准。虽然抑郁是心理疾病，但是也会对人类的大脑带来影响。最近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长期抑郁容易引发脑部炎症，而后者与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病等脑部疾病相关。研究人员招募了3组，每组各25名志愿者。第一组患抑郁症时，他们的时间超过10年；第二组是患抑郁症不到10年；第三组没有抑郁症。研究人员发现，第一组研究对象大脑中炎症蛋白标志物比第二组多30%，他们的脑部炎症水平也高于第三组。这次研究结果首次证明了抑郁时间长短会对大脑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研究人员建议医生或许应对长期抑郁患者同时给予抗抑郁和抗炎症的治疗。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日常喝咖啡的习惯可能比想象的会更广泛地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这项研究显示，每天喝4到8杯咖啡的人，血液中含有超过100种代谢物。喝咖啡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患各种疾病的风险会更低一些。可能的好处包括降低帕金森氏症、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和某些癌症的风险。这项研究指出，适量饮用咖啡饮品将有助于神经系统调节一系列的身体功能，而这些功能包括血压、睡眠、食欲和燃烧卡路里等等。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本市集中发布了提升社会保险业务经办便利度的若干措施，今后社保业务的办理最多只需跑一次社保经办机构，80%的单位和80%的业务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市将通过增加预约办理服务、延长服务时间、加强网上服务平台建设等措施，进一步简化社保业务办理步骤，缩短办理时间，打造互联网加社保经办的服务模式，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手机移动客户端和社保自助服务终端三位一体的模式，打通线上申请与线下办理通道，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保业务的一站式在线办理和进度跟踪推送服务。教育部近日公布了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据了解，3月23号到4月30号，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开通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 届时符合条件并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以及时上网了解调剂信息和调剂系统的使用方法，按要求来申请调剂。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了升级优化，从便利考生的角度出发，缩短考生调剂志愿锁定时间，由原来的48小时改为各招生单位自主设定，最长不超过36小时。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最近发布的2017年北京网购调查用户报告显示，网购这种新的消费形式不仅带来了社会消费量的增加，同时也引领着北京人新的生活模式。调查数据显示，去年北京网购用户的网购体验满意率为 91.5%， 比2015年和2016年分别提高了 4.7 和 1.3 个百分点。其中 15% 的用户表示网购体验非常满意，只有 0.4% 的用户表示不满意。网购的兴起增加了北京人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数量以及生活消费支出。调查显示 35.5% 的用户认为网购增加了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数量，这也比2016年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绝招天福号，老字号天福号始创于1738年，后来在西单牌楼东北角开了一家酱肉铺，取名天福号，呈上天赐福之意。酱肘子的制作技艺采用一种与众不同的酱制方法，就是这种独特的酱制方法引来了无数的达官贵人、名人墨客。这其中有一位宫廷中的大人物赐了天福号一块天福号腰牌，规定每天定量送进宫中，自此天福号酱肘子就成了清朝的贡品，名声大振。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位大人物是谁吗？ A. 慈禧太后，B. 恭亲王奕欣， C. 宣统皇帝。 好，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各位朋友加油吧。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图。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要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清朝乾隆三年的时候，一位叫刘凤祥的山东人开创了一个专门生产酱肘子的字号，他生产的肘子以肥而不腻、柴而瘦而不柴、皮不回性、浓香醇厚等特点吸引了不少的食客。这个酱肘子啊，如今的酱肘子竟然是一次偶然研制出来的，那么这酱肘子都有哪些独特的工艺？独具特点的天福号酱肘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拿锅酱制的老汤如今还在用吗？这几年天福号又有哪些新品推出呢？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今天呢带您走进独具匠心的天福号，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天福号有限公司的企划部经理钟赞。钟经理您好。 黄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钟部长来做客。那么说到咱们老北京的食客，哎呀，对于这个每一个季节哈，吃不同的这个时令的食品，大家都是有些口诀的。比如说有什么立春吃春饼啊，立秋贴秋膘啊。哎，这个时候呢有一样必不可少，就是天福号酱肘子。 的确是。 切几片酱肘子夹在春饼里头，贴秋膘的时候也是吃点横的哈。那么说到这个天福号呢，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也简短的介绍了一下，是这个刘凤祥他是当年开创的，还要请钟部长来给我们仔细的说一说这天福号的来历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创立了这样的一个老字号呢？ 要说起天福号，很多朋友可能了解，是咱们北京的老字号。说到天福号呢，得从乾隆三年说起。 嗯， 山东人刘凤祥带着孙子刘底明来到咱们北京，在西单的詹云坊牌楼的旁边开了一家酱肉铺。 嗯， 当时呢名字呢就是也没有其他字号啊，当时就叫刘记酱肉铺。 哦， 那天福号这字号是从哪来的啊？这个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因为是这样，酱肘子呀早年间全都是夜间制作， 嗯， 白天售卖， 嗯， 那天福号这个原料呢得是一早天不亮就得先去上货，然后呢夜里边再加工，第二天再卖。 哦， 哎，是这么一个应该讲叫节奏啊。 嗯， 一早呢这个刘凤祥推着车到永定门外去上货，我们讲实际就是去买猪。 嗯， 每天去 买猪肘子主要是。 不是买整猪。 哦，买整猪。 对，当年的铺面啊是整猪买回来， 嗯， 自己收拾自己整理。 哦， 哎，别看是叫我们是只要主做酱货， 酱肘子， 对，酱肘子只是大家了解的其中一个产品。 嗯， 因为猪身啊不同的部位， 嗯， 回来之后收拾好了，我们有两口大锅， 嗯， 一口是酱锅，一口卤锅，还有一个炉，这炉呢是烤炉，这回头我再跟您说这个烤炉都做什么。 嗯， 接着回到咱说永定门外， 嗯， 这个刘凤祥推着车走到一个叫鬼市，咱们说就是天不亮。 嗯， 来卖一些东西，看到什么呀？看到地上啊有一块旧的匾。 嗯， 这个匾上书“天福号”三个颜体大字。 哦， 刘家呀是有文化的人，所以一识字，二呢有手艺。 嗯， 看到这字呢，他甚是欢喜，他觉得这字儿啊苍劲有力，并且呢有上天赐福的意义。 嗯， 所以呢就把这块匾买了回来。之后呢回来之后就是在粉刷一新，在这个小店门楣之上悬挂起来。 哦， 从此呢刘记酱肉铺就有了天福号这个字号。 哦， 所以说天福号这个字号最早是做什么其实现在已经是个谜了， 无从考证了。 对，但是呢自刘记酱肉铺用了天福号这字号以后，经常过往西单附近的这些文人墨客啊， 嗯， 经常来点评天福号这个牌匾上这三个字， 嗯， 逐渐呢人越来越多，大家对天福号呢也认识了， 嗯， 慢慢慢慢的小店呢就生意兴隆起来。 哦， 哎，这是天福号字号的这个来历。 嗯，很有意思哈。 嗯， 这也算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哈， 对， 得来了这么一块牌匾。 哎， 刘掌柜的说这个不错，就没想到这个之后就发扬光大，也算是没有辱没了这三个字哈。 是是是， 而且是让他们在百姓的心中也是扎下了根儿。那么天福号那个时候您刚才说了是去这个进货是买整猪啊，所以你知道刚才我一脱口而出说您是就是那时候去进的是肘子吗？您说不是，那整猪回来肯定不止肘子啊。这一套都得加工呢。 按照我们说，老店里边是一口酱锅，一口卤锅。 嗯， 大家知道，就是比如说像，猪身上可以拆分成不同部位的肉。 嗯， 他们分别会在酱锅和卤锅里制作。卤锅呢，主要是卤制一些猪内脏，我们也就咱就说了叫猪下水。 嗯。 酱锅主要是酱一些纯的肉制品， 嗯， 包括像我们说的叫肘子啊， 嗯， 前尖儿、猪头， 嗯， 再有呢就是酱鸡、酱鸭也会在这口锅里边来做。 哦，所以说其实天福号从最开始创始的时候就不只是做酱肘子， 对， 应该说是这个酱货、卤货还有烤的这种都有。 对。所以、 就是、 所以叫刘记酱肉铺。 哦，哎，就是熟食制品其实都有哈。 对对对。 啊，那么从这个山东人到北京创立了这么样一家这个酱肉铺，那么怎么就成了清宫御膳的必备名吃呢？ 这 肯定也是有机缘的哈。 对，这个就要说到天福号的第二个机缘巧合，很有意思。刚才我说了，酱肘的制作呢都是在夜间制作，白天售卖。那晚上做这个活儿， 就是得师傅一直我们叫看锅， 嗯， 他的时间很漫长，基本上要在6到8个小时， 就煮着小火孤独的是吧？ 他这个火的控制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要求。 哦， 哎，这个也是天抛技艺其中之一 秘密， 哎，对， 是吧？商业机密。 嗯，这个技艺得益于是刘凤祥的孙子刘底明有一次夜间看锅，因为白天也辛苦一天，需要做一些体力上的活，晚上看锅呢睡着了，在这个过程中肘的越煮越烂，煮过了火， 嗯， 用我们行话叫塌了锅。 哦， 哎，等刘底明一醒大惊失色，坏了，这一锅肉这要煮坏了怎么办？ 嗯， 他赶快就把这锅肉呢拿出来一收拾一看，还好，第一没糊，第二呢他尝了尝，哎，这味儿还不错，所以呢也大着胆子呀就把货上了柜了。 嗯， 等到早晨有客人来店里买肘子，而且是一名清宫的官员， 嗯， 把肘子买了之后他心里边开始打鼓了， 嗯， 说今天跟往日觉得味道不一样，会被主顾们回头来找，不高兴。 嗯， 得到下午这个主顾派人呀来到店里边，特别跟店里的这个刘掌柜 嗯 说了，今后天炮的肘子就照着今儿这味儿做，与众不同。这样呢，自此刘底明啊， 嗯， 经过后期慢慢摸索， 嗯，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天炮的酱肘的技艺。 哦， 这么多年演变到现在，基本上就没变化了。 嗯，那么后来这个天福号又怎么拿到了这个宫里的这个腰牌，被选定为这个清宫的御品呢？一会儿我们来请您给我们接着来说。 好， 好，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继续。 3月24日，地质礼堂，由教育面对面主办，京华学校协办的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开幕在即。抢座风潮一触即发，历年志愿填报及录取大数据权威分析，高考志愿规划专家科学指导，选高校挑专业，手把手解析志愿草表，精准避开志愿雷区，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二，农历2月初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但是扩散条件不错，能见度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这个时节呢，气温起伏不定，昼夜温差大，正确穿衣尤为重要，请大家根据体感变化来及时调整穿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绝招天府号。天府号创始于1783年，当时山东大旱，粮食颗粒不收，山东叶县人刘凤祥和其孙子刘底明逃荒来京谋生，在西单牌楼东北角开了一家酱肉铺，取名天府号，引来无数的达官贵人、名人墨客，就连慈禧太后尝过以后也大加赞赏，并赐天府号腰牌，规定每天定量送进宫里。自此天府号酱肘子就成了清朝的贡品，名声大振。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天府号创始于清乾隆3年，它所生产的酱肘子一直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皮不回性、醇香浓厚等特点而享誉京城。1993年被原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08年，天府号酱肘子制作技艺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截止到2018年，天府号创号多少周年了吗 ？A. 180周年。B. 280周年。C. 380周年。 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慈禧太后给天府号赐了一个腰牌，是吧？ 对对对。 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来说，我们先选一个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好。 嗯，您看选第几位答对的朋友？ 那就选3号吧。 3号。 因为是天府号是乾隆3年创号， 哎， 咱们就选这个数字。 好嘞。来，我们的编辑叔叔看第3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是截至2018年天府号创号多少周年，180周年、280周年还是380周年呢？哎，知道的朋友欢迎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来，那么答对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天府号食品有限公司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这个钟部长说送个肘子是吧？ 对，送就送最好的。 好，那肘子是钟部长说，因为是这个低温的，所以呢，到时候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跟您这儿联系哈， 哎， 看看是怎么这个大家这交接一下。来，那么第一道题第3位答对的朋友是皎洁的月光，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企划部的经理钟赞，来为我们揭秘独具匠心的天福号。刚才呢，钟部长已经给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天福号的这个起源哈。那么我们出的这第一道题也说到了，天福号之所以能进宫是得到了慈禧赐的腰牌，这个又是为什么呢？是当时是怎么被赐了这个腰牌呢？ 是这样，因为天福号在西单附近，离宫啊很近，经常有官员呢，包括这个社会名流到天福号买肘子。 嗯， 大家都知道慈禧太后啊位高权重，并且也是美食大家。 对， 官员呢为了讨她欢心，向她推荐了天福号的酱肘子。 嗯， 老佛爷尝完之后啊，大加赞赏，让天福号每天定量将肘子送入宫内。自此呢，给天福号了一块进宫腰牌，我们讲的这个通行证了。 嗯， 哎， 肘子有了通行证。 对对对。这样呢，天福号呢就天福号的酱肘子就成了清宫御膳的必备名吃。哎，有史料记载啊，这个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宴席上因为当时还缺了天福号酱肘子，膳房还专门派人去取的。 嗯，之后这个清宫的这里头的人都还是一直比较喜欢天福号的哈。 要说呢，酱肘子会影响了清朝三代人。 嗯。 头一位咱们说了是慈禧太后， 嗯， 那第二位咱说谁呀？说的就是这个叫拿酱肘子当早餐的胖娘娘。 嗯， 这位是谁啊？就是光绪帝的宠妃瑾妃。瑾妃平日在永和宫啊过着有品位的生活，经常是写写画画自娱自乐。她呢也是一个酷爱美食的妃子，经常派人到西单的天福号店买酱肘子，而且经常是早餐时候吃。这个我们说的是清代的第二代人。 吃的真横啊，这早餐。 的确是。再有是谁啊？再有就是咱们说宣统皇帝，叫清末代皇帝溥仪。 嗯。 溥仪小时候啊本身是在宫中生活，所以他接触酱肘子也比较早。而且这个溥仪平日是比较喜好这个西洋的这种餐饮， 嗯， 但是有一点，对于天福号的一些产品啊，他情有独钟。我们曾经查到过，就是在宣统十二年的这个清宫膳单里边有记载，溥仪的这个餐单里面包括天福号的酱肘子、酱肝、酱鸭。据老师傅们说呀，宫里边溥仪皇帝最喜欢三样东西：天福号的酱肘子。 嗯， 天福号的挂炉肉，还有天福号的酱鸭子。 哦、oh. ， 哎，一说到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小故事。溥仪皇帝在特赦之后，还亲自骑自行车到西单买酱肘子吃，这是老师傅们的这个一个记忆。 哦、oh.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天福号的另外一个招牌美食炉肉是吧？ 对。 哎，炉子的炉肉，现在听说的不太多了哈。 说起来，炉肉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记忆的故事。炉肉在2005年往前推，在市场消失了53年。 嗯， 炉肉呢，实际它叫挂炉肉，就是刚才我说溥仪皇帝曾经在那个天福号最喜欢吃的三样东西的其中之一。 嗯， 这个产品之所以53年没有做，也是有它一个历史的一个原因的。但是天福号为什么给它恢复起来，要感谢天福号的第七代传承人王守祥王师傅。这位老师傅啊13岁进的天福号，在天福号一干就是一辈子，今年是88岁。 嗯， 10多年前老爷子已经退休了，来到企业呢跟领导说， 嗯， 天福号还有两样啊失传的东西、 哦、 我想在有生之年呢把它恢复起来。 哪两样？ 一款就是炉肉，我们说的挂炉肉，还有一款产品呢叫清酱肉。哎，老师傅当年呢跟单位领导提了一个要求，说我只需要你们帮我盖一堂炉子， 嗯， 帮我把工具准备好， 我带着徒弟，徒弟就是我们的第八代传承人。 嗯， 我想办法恢复。 嗯， 前后经历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消失53年的这个卤肉， 嗯， 呈现出来了。 这卤肉它是怎么做的呢？ 卤肉首先是它选料比较特殊。 嗯， 卤肉是在猪的肋五花取一块肉，两侧嘛，那就是两块。 嗯， 每块的重量是4斤。 嗯， 也就是说烤完之后变成了2斤，1公斤。 嗯， 部位不大。相对来说呢，这两块肉要求叫五花三层。 嗯， 皮要净，无杂毛，需要经过晾房的晾晒，不是晒了，咱说就叫晾。 嗯， 然后经过4个小时的果木烤制才能成型。 用果木烤制？ 用果木烤。大家说了，可能它会跟烤鸭会不会比较接近哈？ 这烤鸭的刚来说过。 有两个不同。第一个是它的炉膛里边的结构有所差别。 嗯。 第二个不同就是它烤制时间，一般鸭子可能也就烤40分钟。 嗯。 但是卤肉要烤最短也要烤3个小时。 哦。 哎，所以它的产量也比较低，一天也只能烤几炉。 嗯。烤起来也比较费功夫哈。 对对对。 刚才您说的这个宫廷，皇家宫廷里头有不少人都喜欢天福号的酱肘子。那我知道后来酱肘子也特别让很多的这个普通的百姓还有这个各界的名人也非常的喜欢，是吧？ 的确的确，像天福号服务的这些主仆们里边，应该来说不光是达官显贵，也有很多社会名流。其中爱吃天炮的是数不胜数，梨园行里边有很多啊，像京剧大师梅兰芳、叶盛兰都爱吃天炮的酱肉。 嗯， 袁世海呢是爱吃天炮的鸡酱鸡。 嗯， 京剧大师尚小云平时没什么嗜好，这我们查了一些资料啊， 嗯， 他爱喝茶，然后还讲究吃天炮的酱肘子和这个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最爱的。 嗯， 说到这个呢，我倒有一个经历。去年2017年立秋当天，正好我是在西直门店， 嗯， 巧遇到了这个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大师的后人。 嗯， 立秋也是应景来店里边排队买肘子。 哦， 后来跟他简单一聊，他介绍说张大师当年爱吃天炮的酱肉。我说那为什么只吃天炮的呀？ 嗯， 他说了，说老爷子曾经说过，吃了天炮的酱肉啊，上台有力气，不光身板有力， 嗯， 唱起来更气足。 哦， 当然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褒奖。哎， 是。那么这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天福号的酱肘子，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天福号酱肘子有个讲究，叫肥而不腻，这个瘦而不柴，皮不回性，浓香醇厚哈。 对。 那么它在这个选料和酱制方面肯定有很多独到的地方，能不能在您许可的范围内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好，那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嗯， 天炮酱肘子，它首先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它必然 这是什么时候评上的？ 我们是2008年， 嗯， 哎，被评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那一年是北京是评了一批哈。 对，的确是咱们北京。得益于老字号比较多， 是 传承的手艺到现在呢，大家还保留的挺好，我们也算其中之一。 嗯， 天炮酱肘子可以用它的技艺，可以用16个字来说。 嗯， 叫选料至精，工序繁琐，工艺复杂，工具繁多。 嗯， 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说选料啊，天炮这个酱肘子呢，是20多位天然香辛料和独特的肘子的要求，大家都说了，天炮肘子模式好像就跟别的肘子不一样。 对，你这选的这个肘子，比如说这个猪啊什么的，有什么特点吗？ 首先是猪呢，我们是要求要薄皮儿， 嗯， 而且呢得是达到现在的猪得是在7个月左右。早年间呢，选用的是京东8县的黑猪。那就是当年是要养11个月的猪。 哦， 哎，再有呢，就是咱们说了，我们只选用猪的猪前肘。 嗯， 猪前肘因为它活动量大， 嗯， 相对来说它的结构更紧实， 嗯， 所以口感呢也更好。前肘5斤上下，得无淤血、无杂毛、无破皮，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嗯， 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还要量一下它的叫膘的厚度。 嗯， 因为肥而不腻，它一定得有肥的口感， 嗯， 瘦而不柴。再有呢，像这种呢，它的皮脂的油性好，肉丝细腻，骨头小，这是我们对于肘的原料的要求。 嗯、 工艺上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算起来至少主要的工序得有八九道。 哇、哦， 对， 您简单说一下都有些什么工序？ 像修割、去渍、 嗯、 焯胚、倒锅、码锅、酱制到出锅，最后是胆汁儿。每一道工序都极其讲究，整个工序的时间至少要在八个小时。 哦，所以说大清早的去买，得降一夜是吧？ 我们是头天夜里干这活、 哦、 早晨咱说老店啊， 啊、 哦、早晨然后上柜，基本上到中午原来就卖完了。 嗯，我印象里头还对西单当时那个店有印象的。 嗯， 那会儿还跟那六必居酱菜，我记得是好像在一块儿是吧？ 我们是在西单呀， 嗯， 搬过三个地方。对，因为像咱们北京随着城市不断的建设， 是 也迁过在，但是都在西单路口。 嗯， 直到90年代末才搬走。 嗯，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选料上这个很精，而且这个天福号酱肘子它好吃，肯定很多人。就是这个味儿我喜欢。 嗯， 那这个味儿主要来源于哪儿呢？就是这锅老汤。 对，离不开两样东西 啊、 嗯、像黄老师您只说了其中一样老汤。 嗯， 我们还有一个刚才我说最后一道工序的胆汁儿。 什么叫胆汁儿 啊、这个我简单说一下。 跟大家说说。 好， 哎， 先说老汤。 这老汤得有快300年的老汤了、是吧？ 应该来说我们现在用的老汤啊、 嗯、 是从79年之后到现在，但是呢不是说一直用这锅老汤，每天我们会把调制好的汤啊单独用两大桶盛出来， 嗯， 备在第二天用，第二天呢再往里边再调，再用加的新料，周而复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哦， 所以说我们叫这个也算是百年老汤啊，因为是从79年之后， 嗯，就一直没断过是吧？ 没断过， 就是那锅里头一直。为什么非得要用那锅一直调？您新调的不是其实也一样吗？ 不一样，老汤它有独特的这个底味在，这个非常重要。 哦， 哎，这个是很重要。再有一个，刚才我说的是胆汁儿，大家说是什么汁儿啊？我们说叫乾隆酱汁儿。 嗯， 酱汁儿是一锅肘子煮完之后留着这个底， 嗯， 和我们单独用香辛料和肉再去熬制。煮出来的这个汁儿， 嗯， 留作肘子盛出来，最后备用，把原汁儿再掸在上面。大家说了，天福号肘子是黑皮儿， 嗯， 那其实说的那个黑的皮儿，就是我们最后掸的这层酱汁儿。 这掸子是鸡毛掸子掸是吧？就是撒在上面的意思，是这意思吗？ 对。而且大家说了，酱肘子天福号从头到尾、 嗯、 工艺里边不用一滴酱油。 哦，没有用酱油，那怎么那么黑呀、 啊？是这样，这个就是我们调制的， 哦， 哎，但肯定是健康的，这个大家放心。 嗯嗯， 哎，我们会用猪骨啊，包括肉啊，给它熬制，然后还有香辛料。 那我听明白了，一个是这个酱汁儿呢，就是你熬的这锅老汤是非常宝贵。 嗯、 另外就是熬完之后，你们会再调一个汁儿，实际上是泡这个肘子，是这意思吗？ 不泡。 胆在上面不泡， 这会儿的胆已经是肘子从锅里边收完汤了， 嗯， 收完汁儿之后肘子拿出来， 嗯， 再用它锅底的汁儿和我们调制的汁儿胆在上 撒在上面， 对， 让它更有味儿， 类似于咱们说像拿毛笔在上面作画一样、 哦、 哎，这么胆上去。 哦，哎，我问您一个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肘子煮完之后要泡吗？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头做，我也有朋友他们会喜欢自己做，做完了好像说是泡一晚上效果会更好。 其实泡的工艺就接近于咱们说叫卤制工艺了。 哦， 哎，我们是把酱肘子，因为经过时间很长，像咱们在家泡可能说是泡一宿， 哎， 因为我们是用6到8个小时。这个卤汁的过程已经让它的味儿足进去了、 嗯、 然后收完汁儿、 嗯、 最后拿出来、 嗯、 就成型了。 哦、嗯、这个还是略有不同、啊、 略有不同， 家里头做的还是稍微简单点，因为煮不了那么长时间，您看不了 也费火。 没错。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也请各位朋友来加油回答。 城市文化范儿， 百年绝招天福号。天福号创始于清乾隆三年，它所生产的酱肘子一直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皮不回性、醇香浓厚等特点而享誉京城。1993年被原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08年天福号酱肘子制作技艺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截止到2018年天福号创号了多少周年吗？ A 180周年， B 280周年， C 380周年。 来，这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去天福号领一个大肘子。钟部长说了，送出天福号的这个酱肘子一份哈，到时候我们编辑会告诉您怎么来跟这个天福号联系。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企划部的经理钟赞，钟部长来带我们一起揭秘独具匠心的天福号。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天福号的这个酱肘子之所以好，选的这个肘子有讲究。那么这锅老汤呢，是熬了快300年的老汤。当然了，刚才钟部长也实事求是的说，这锅汤没有那么，现在用的这锅没有那么久哈。 对，但是方子是一直是传习下来 的，也是大几十年的了。 嗯， 方子还是保密的吗？ 老对，依然是保密的。 好吧。怪不得我们在家里头做不出跟这一样的味儿来哈。那么老汤每天熬制也是一种天福号精神的传承。那么现在呢，应该说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年这个小门脸是作坊式的那种前店后厂， 对。 现在呢，那个时候说每天是能做多少斤呢？ 两口锅150斤吧，也就是。 150斤。现在天福号是一个什么规模了？ 我们现在一年应该在5000吨以上吧。 哇，用吨来计算了哈。 对对对， 所以这种小作坊式的这个制作肯定是不能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了。那么现在咱们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制作的呢？ 拿这个酱肉来说，首先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加工的生产基地已经搬了，不在西单了，是在咱们北京市顺义区的空港工业区 啊。 占地有一个19亩的这个厂房。 嗯， 里边呢有非常壮观的24口大锅。 还有大锅啊？ 对，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依然用的是大铁锅。 哦，真的吗？ 对，直径是1.29米，早年的锅是2.8米，现在的锅是1.29米，咱们说1.3米直径的大铁锅。 哦，我还以为现在就改成那种现代化的那种什么不锈钢的那种煮的呀。 不是， 什么的。 您说的不锈钢，那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工具的变化。原来可能用铁制的， 嗯， 现在是变成不锈钢了。 嗯， 但是锅始终用的是铁锅。 大铁锅。 对。 大铁锅熬6到8个小时很容易糊啊，我觉得。 这个就是独门技艺了。因为像这个肘子，我们刚才说了，记忆里边曾经有一个环节叫马锅。 嗯。 70-80个肘子码在锅里，嗯，从码完之后到出锅不动。 哦， 这几个小时是开着火不动。 嗯， 所有的过程都是靠师傅的手上看锅的本领。 怎么叫手上看锅呢？ 因为现在啊，火调大小是靠师傅，因为现在都用天然气了， 嗯， 不像原来是从木炭 烧柴，现在也不让您烧啊。 对，原来是木炭到这个液化石油气， 嗯， 到现在天然气，师傅现在在炉灶上看锅，掌握火候大小， 嗯， 实际是有一个阀门。 嗯， 哎，师傅看锅这个，为什么我说掌握在手上？ 嗯， 火的大小调制，实际是在阀门上。 哦， 哎，但是全凭师傅的经验。 嗯， 我们天福号这些，师傅们。在这个岗位最少都得在15年以上， 最少15年， 最少15年，长一点的在30年。 哇，这个很有意思哈。 嗯， 那么还是现在还是这夜里头吗？还是白天也做啊？ 分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白天加工， 嗯， 但是像特别赶上年节，比如说像立春，包括前两天2月20日龙抬头 啊， 嗯，还有春节的时候，基本上是叫人停锅不停。 哦， 就是师傅们几班倒。 嗯，那现在在这种制作工艺上保留了哪些老的传统，又有哪些创新的方法呢？ 嗯，应该来说在技艺上传统的不变。 嗯， 在 在后期啊，咱们说了哪些会有些变化，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像工具的变化， 嗯， 火的变化，就是我们说这个燃气的变化，嗯，再有就是包装的变化。 哦， 早年间天猫酱肉啊是用荷叶包着，或者说咱们说用草纸包， 嗯， 现在呢已经是食品级的真空包装，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问您一个，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就是酱肘子这个汤啊， 嗯， 您说了这个配方是秘方，现在有几个人知道？ 按照我们自己叫天福号酱肘的制作技艺秘方保护制度 啊， 是三位。我指的三位实际是叫代表性啊，三位 啊， 一个是公司的董事长， 嗯， 一个是公司的总经理， 嗯， 再有一位是技艺传承人代表。 哦， 哎，他们三个人分别保存着不同的秘药。我指的秘药是什么？ 嗯， 一个是保险柜的密码， 嗯， 一位呢保存保险柜的钥匙，传承人是保存秘方的这个匣子的这把钥匙，所以得是他们三位同时在，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秘方 嗯 展现出来。 哦，好神秘啊哈。 对，但是大家都说了，可能说那天茂这个不可能天天翻秘方天天做呀。 啊，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工艺分段， 嗯， 也就是说从生加工到熟加工一直到包装， 嗯， 我们把它分成了段落，这样呢在每一个工种上有专人来做。 嗯， 哎， 啊，你知道熟悉这一段就行了哈。 对对对对， 啊， 但是传承人是对全程都了解都熟知的。嗯， 很有意思。那现在天福号刚才您说了早年间其实是有一口酱锅，有一口卤锅，还有这个烤的东西。 对， 那现在这个天福号刚才说到了这个炉肉比如说就恢复了，那现在天福号整个的系列做些什么东西了都？ 应该来讲我们是以中式熟肉食品为主， 嗯， 其中包括有酱卤制品， 嗯， 罐制品。酱卤制品大家说了就是我们理解的像酱肘子、酱肉、酱鸡、酱鸭、酱牛肉等等这些。 我感觉您快要上罐口了都。 是因为天福号产品比较多，到现在有百余种，大家可能熟知的像酱肘的也算最出名嘛。 对， 罐制品呢像咱们北京传统的小肚， 嗯， 京味蒜肠， 嗯， 包括像这个像咱们说罐制的东西啊， 嗯， 肠类东西算比较多， 嗯， 从工艺来说是罐制出来的， 嗯， 这一类大概就得有十几种。 嗯，网友这个懵懂老年问说，这天福号酱肘子呀，要说这肥肉最入味儿，但是现在呢去超市我去挑的时候，也许是为了迎合现在大部分人的口味，瘦的居多，说以后有没有可能把肥肉多的和瘦肉多的分开包装啊，让我们各取所需。哎，这个肘子有讲究吗？肥瘦肉的这个比例？ 的确有。 嗯， 像刚才这位听众也是很专业啊。早年间的天福号这肘子啊，我们老话叫二指标，这老师傅传来说这叫二指标， 嗯， 就是手指横过来这个厚度它的脂肪层，这是一个要求。但是现在猪的品种呢相对来说有一些变化了， 嗯， 特别是大家的饮食习惯慢慢呢也趋于说这个要摄入脂肪低一点， 嗯， 但有一点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说，天福号这酱肘子经过这个七八个小时的酱制之后已经转化了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为什么说加上酱肘子用热饼一捂， 嗯， 立马这油就化了，就是因为这七八个小时的工艺给它变化了。 那这酱肘子是应该凉着吃是吗？ 实际凉食啊， 嗯， 它的食用方式会更多。 嗯， 而且呢我们也推荐凉食。 嗯， 哎， 因为有时候我以前也买的这种，然后微波炉稍微一打就不行，就夹起来就软 散了。 散了， 对，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叫酱肘子煮塌了锅，它一定是火候到了才可以。 哦， 而且凉食呢其实是更丰富它的口味。 嗯， 配面配饼预热之后它会融化。 嗯， 所以这样的呢这个口感会更好。 嗯，微信网友闪电侠说，现在很多超市挂块牌子就说自己天福号，我想问问都是吗？ 可以这么讲，在咱们北京地区我们很自信的说，只要您在正规的商场超市 嗯 看到这个悬挂天福号字号牌匾的这个专柜， 嗯， 保证都是真的。 哦， 因为这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个专业的监管体系。 嗯，那这个

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三天本是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洗车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绝招天福号。天福号创始于清乾隆三年，也就是1738年，距今已经有280年的时间了。它所生产的酱肘子亦是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皮不回性、醇香浓厚等特点享誉京城。1993年被原国内贸易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08年，天福号酱肘子制作技艺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天福号酱肘子最关键的就是酱汁儿。天福号采用独家秘方和特殊技艺调制了独特的老汤和酱汁儿。每天生产后，从已经调制好的老汤和酱汁儿中各留一桶，作为第二日的老汤和酱汁儿原料之饮，以保证它们的正统品质。历经百年传承，从未间断，也就有了乾隆酱汁百年传的美誉。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天福号酱肘子会使用哪种酱油调料呢？ A 酱油， B 老抽， C 没有任何酱油类调料。 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这个 B 280年。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哈， 是， 哎，那么答对的朋友也很多，来，钟部长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呗。 那我们选既然天福号280年，我们选28号吧。 28号，好，来，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第28位答对的朋友。那么第三道题呢，说天福号的酱肘子会使用哪种酱油调料？是酱油、老抽，亦或是没有任何酱油类的调料呢？这个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哈。 对， 如果您仔细听的话，应该能回答出来。来，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酱肘子一份，这个到时候跟钟部长这儿联系哈，这个看怎么，这个因为是低温保存的。来，我们看看第二道题，第28位答对的朋友，河马会飞，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和天福号联系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的企划部经理钟赞，带我们一起探寻独具匠心的天福号。那么提到天福号呢，如果只知道酱肘子，哎，那就是老黄历了。刚才呢，钟部长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几年这个天福号研究出了很多新的产品，是吧？ 的确是 啊。一共有多少大类，多少的品种呢？ 算起来我们应该是叫9大类。 嗯， 9大类在130个产品。 像九大类这个是怎么分呢？ 一方面是工艺，再有一个是因为它的售卖环境和这个消费的这个环境来定。哎，所以说算起来啊，大家都说天福号知道是酱肘子酱肉，但是欢迎大家到超市去看看，其实我们产品非常丰富。 对，我们去超市就能看到，一般你们这会有一个冰柜，我在超市里看到的。 对对对。 然后都包装好的各种各样的，像酱肘子肯定是有了，还有什么五香的肚啊、牛肉啊、酱鸭、香肠啊什么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了哈。 对，我们是全程低温冷链。 哦，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么多门类产品的研发的呢？ 这些产品说起来，实际是在80年代。陆续增加的一些更丰富的中式传统产品。其实要说天福号最大变化，应该讲是这几年，特别是在2012年之后。 哦，为什么呢？ 因为天福号经历一个大事儿。 哦， 哎，对，2012年的除夕，当时的总书记到了天福号的前门店，来看望基层的这个战斗在一线的这些 工作人员。 对，然后当时呢是对我们很大的鼓舞 啊， 说了一番话，我现在还记得啊。 说了，说你们店之所以270多年长盛不衰， 嗯， 就是秉承了诚信为本、品质是天这8个字， 嗯， 希望你们珍惜老字号，弘扬好传统， 嗯， 追求高品质，更好为广大顾客服务，让老店焕发新的青春， 嗯， 新的生机。所以自那之后呢，我们企业也有了一个大动作， 嗯， 就是在咱们北京的密云。在密云的木家峪镇，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山清水秀。这个基地呢是2000平米，主要是生产什么啊？这个大家可能现在很少知道。 嗯， 我们是做西式的发酵制品。 西式的发酵制品。 对，大家可能知道西班牙火腿 啊， 就是可以直接食用的。咱们理解上像生食啊，但实际它已经熟化了。还有像意式的萨拉米肠、能量棒等等这些东西。 哦，这是也算是发酵。您一说发酵，大家可能最先想的是奶酪。 对对对， 奶制品。你们是肉制品。 我们是专业做肉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更专。 哦，就你们现在开始做西式的这些这个肠啊、火腿啊这种哈。 对，因为这个其实也算有一个背景啊。 嗯。 特别是这些年，天府号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国家强大了，经济发展了，国民呢喜爱中餐，但同时呢西式产品呢也是融入到都市人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 嗯，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呢对这个饮食的这种多样化， 嗯， 也比较追崇。再有咱们北京4星级以上的这些西餐厅，包括一些特色的这个西餐厅啊，至少有100余家以上。 嗯， 我们当时呢是看到了这个商业契机。 嗯， 经过公司的决策呢，说在当时要启动制作发酵制品的这个项目。 这对于你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了。 非常大的变化应该讲。但是呢我们有信心，因为领导说过，我们要用匠人匠心去做专业的肉食品。 嗯， 既然国外能有这么好的食品，中国人一样可以给它做得好，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启动了这个项目。 嗯， 到现在也有几年下来了。 嗯， 应该来说第一批我们的西班牙火腿已经经过3年的成熟期，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 哦， 说到这儿我再跟您透露一小消息。 嗯， 3年的时候， 嗯， 外方的专家来我们这儿看， 嗯， 我们的成熟的火腿， 嗯， 当时就要把我们200条腿全部要收购走。 200条腿。 对，200条腿。 要带回他们西班牙是吗？ 对，他们其实按照他们说，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能一次成功把这个腿做得这么好。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大的鼓舞。 哦， 但我们也对他讲了说，带1两条回去没问题，但是这些产品是要给我们的新老朋友，我们的主顾们，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天府号做的新东西。 哦， 嗯， 这个他们也没想到哈，教的这个徒弟能做得这么好哈。 这里面也经过很多艰辛，特别是像当时的一些设备的不会完全熟练的这个使用。 嗯， 因为它属于是全进口设备，还有我们的研发部长也是非常辛苦，1个多月就在那儿每天看着数据。 嗯， 生怕指标有一些变化。 这个像西班牙这种火腿，它做一条就是做完这一套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前期工艺要几个月， 嗯， 但是它在后期的发酵的这个时间会很漫长。 嗯， 短一点的时间要在2年，再长一点的会到5年。 哦，所以说你们就是成立之后3年才能做出第一批产品，实际上是吧？ 对对对。 哦， 3年之后的这个品质是最好的。 哦，是最好的。 实际12个月就可以食用了。 嗯， 但是它还要经过一个发酵的过程。 哦。哦，这个也是还蛮惊讶的哈，老字号天府号竟然是坐上了西式的这个火腿，还有刚才您说的萨拉米肠， 还包括能量棒 啊， 一些产品。 能量棒是哦，就是那种牛肉干硬硬的， 但是它不是牛肉，我们是用猪肉制品做的。像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健身呀、运动啊，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饿的时候，直接拿出一根嚼一嚼， 嗯， 第一好吃，第二能补充体力。 是，如果您去野外玩的话，也都建议大家带一点， 非常方便。 哦， 非常方便。您说现在郊游的话，我们还有很多新产品，其实针对这个市场。 不要说郊游了，其实现在的老百姓的餐桌上，应该说咱们天府号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东西。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什么牛肉酱鸭香肠肚之外呢，现在跟，京城的一些餐饮名店合作，说现在也推出了一些方便菜肴，是吧？ 对。 大家可以知道，近年来特别是像送餐的这种服务越来越多，也证明了咱们说的百姓需求吧。 嗯嗯。 但是作为我们肉食品加工的这个企业来说呢，我们也在找渠道。我们找渠道做什么？ 嗯， 我们和北京的知名的餐饮企业我们合作，用他们的方子， 嗯， 我们来做，最后呈现的是在家吃的叫餐桌的菜肴。 嗯， 我们有一句话叫名厨菜在家吃。 嗯， 我们陆续推出了八样金福菜系列。这系列这八样东西啊，就包括应该讲叫川鲁粤淮扬。 嚯！ 哎，我 自己在家开饭馆。 我一说您肯定都耳熟能详啊。 嗯。 梅菜扣肉、笋烧肉、笋烧牛腩、黄豆蹄花、莲藕丸子、乌梅梅花肉等等等等，都是我们精选了这个四大菜系里边的精品菜。 嗯。 我们来给它最后成型的这个过程也经过了2年的时间。 哦。 而且这里边我们曾经双方还因为这个有很大争执。 哦。 在哪儿？比如说我们这片肉到底是1公分厚还是8毫米厚？ 嗯， 我们测试了很多遍，这肉块是用4公分还是用3.5公分的宽度？ 嗯， 更方便大家夹起来放在嘴里边，等等等等，这个过程我们也是磨合了很久。 哦，这有讲究的。 对对对，因为也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的一种体验嘛。 哦。哎，现在这天福号这个真是拓展的这个领域，让今天请您来一说，我们才知道哈，这是领域非常广泛。 而且既然是做肉的专业的生产企业， 嗯， 我们能做到像金福菜系列，我们是不主动添加这个防腐剂， 嗯， 也可以让它保质期在90天。 常温吗？ 常温。 常温能放90天，没有防腐剂？ 对。 真的吗？ 完全可以。 哦，说这话要负责任哦。 没问题，这个我们很自信的。 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发的，可能是在超市拍的，您看一下这个图片，我们编辑调出来给您看。 的确是，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和 酱汁炖牛筋是吧？还是什么？我眼神不太好。这是炖牛筋，这什么菜来着？ 是原汁 原汁炖牛筋。 哎，对， 哦、 原汁牛腩应该是。 哦，这是牛筋，上面写着牛筋的天福号。 的确是， 是牛啊， 是牛筋，是牛筋， 牛筋腩哈。 对，牛筋腩。 这是属于方便菜还是什么？ 方便菜，这个是这样，拿回家之后啊，直接在水里面稍微煮一下，然后呢，再给它拆袋，放在碗里边 就可以吃了。 对，我们说了，它是叫名厨菜在家吃，它的标准一定是菜品的标准。 好， 嗯， 那么现在呢，很多行业都有这个工厂店这个模式，尤其很多这个卖衣服的、卖饰品的哈，就工厂店。那么这个我听说进入了今年2018年，天福号在时隔30多年后又也重现了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是吗？开了第一家工厂店了，就这么多年又恢复了这个工厂店。 的确是，因为本身这是一个老的传统。再有呢，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工厂店是一个多么炫的一个概念啊。 嗯嗯， 其实我们开工厂店目的最简单，为了方便工业区周边的这些消费者们。 嗯， 因为有很多朋友啊，原来到了工厂问我们说你们能直接卖啊，我们说抱歉，你要买啊只能到商场超市的专柜 门店去卖去。 对、 哦、 后来经过这个公司领导的这个决定呢，说那为了方便大家、 嗯、 我们就在天福号的生产基地的门口我们开一家店。这家店主要卖什么？卖我们现做的这些热的熟食。 哇， 所以说全北京这是独一家。 那就在顺义是吧？你 对， 在 顺义。对，在顺义。 顺义后沙峪那儿。 对，后沙峪。 哦，就是叫 地方就是在这个万科城市花园南门、 嗯、 对面，就是 重现了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 对， 但是现在因为厂比较远，所以店也比较远了。 对对对，是、嗯、 来最后请钟部长跟我们说一说，在新的时代下，天福号如何让这快300年的记忆继续传承下去，也让大家对于这个老字号会有更多的新鲜感吧，更加贴近市场来迎接这个新江湖。 嗯，应该来说，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传统零售业格局的变化啊，这几年对于天福号来说也是应该讲叫影响比较大。 嗯， 特别是像网络销售这种异军突起，对于天福号终端的这个常规的这种模式也是算敲响了警钟、 嗯、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明显、 嗯、 因为我们在传统渠道基本上销售能占到85%。 门店啊这种哈， 对， 现在真的是因为这个快递的这种方便，现在好，我周围很多的同事和朋友都 懒得去超市了，能给送上门了。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这样生活模式的一种变化了。 是 啊。这块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第一呢，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在近几年也是自己搭建了这个信息平台， 嗯， 来服务于我们的产销的这个功能。再有呢，也是自主开发了 ERP 系统。别看老字号， 什么叫 ERP 系统？ 我们是一套这个应该讲叫管理系统。 哦哦， 是我们的这个操作平台。 嗯。 实现了全程的数字化管理， 嗯， 这个对于老字号来说可能不多， 嗯， 同时呢，我们对于我们叫500个网点， 嗯， 物流的监控能够达到24小时的 GPS 定位， 这个怎么监控呢？ 我们都是夜里边送货，所以大家平时在路上是看不到天福号的送货车。我们是从夜里11点到次日的凌晨。 你们也是有专门的送货车？你以为您刚才说全程冷链呢？是吧？ 我们是自有物流，就是整个的物流体系是天福号自己的。 哦。 车从工厂出去。 嗯。 整个的行程我们在 GPS 上，在 GPS 上是有这个记录的。 嗯。 这样能监管到我们整个产品到商场的这个环节。 嗯。 同时进了商场之后，我们所有的业务人员， 嗯， 是有我们企业自己的这个 UP 端， 嗯， 能够在上面登记上来货的批次、数量、嗯、以及销售和库存的情况，包括订货， 嗯， 所以现在老字号不会像大家想象的说那么老， 嗯， 我们在管理上其实也是要跟进时代的， 是都用上了这些现代化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数字端的这种设备哈， 对， 所有的信息都在云端了，现在说讲哈， 的确是我们所以说时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销售情况， 嗯。这是其中的一个变化， 对，包括像刚才您说了，像物流的这种变化， 嗯， 我们现在也和很多的电商平台有合作， 嗯、 天福号其实也算咱们北京老字号里面比较早接触电商的，我们是在 比较早触电的， 对，我们是10年前就在天猫注册了这个官方的旗舰店， 嗯， 发展到现在，知名的这些电商平台我们都有合作， 嗯嗯， 哎。包括像针对旅游市场啊，我们也是参加了像咱们北京旅游委设置的叫北京礼物， 嗯， 而且也连续获奖，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市场也有一部分的份额，其实这个来说对于老字号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嗯，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开发上，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哈， 对， 适合现代人生活节奏这需要的一些这种熟食啊，菜品啊，以及这个还有一些西式的哈。 刚才您说西式这个，口味上有一个变化，我们和传统的西式火腿在盐分上， 嗯， 我们又降低了一些， 哦， 这个是一个从技术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们考虑到国人对于这个盐的摄入量的这个口感的变化 是。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今天对于天福号也有一个这个大概的这个了解。最后我们请钟部长再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先把第三题的答案公布一下吧。您看选第几位幸运的朋友呢？ 嗯，我们选 来 第80吧。 第80哈，嗯，哎，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说的是280年有一个28号，那我们现在选一个80号。 好，没问题。嗯，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绝招天福号。天福号的酱肘子肉皮酱籽油亮，令人诧异的是竟然一点酱油都没搁，这正是天福号的秘制工艺，不能外传，如果用酱油制作就不是天福号的味道了。据透露，天福号的老汤有独门秘方，不能添加任何香精添加剂之类，因此也担心酱油会影响酱汁的口感，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您猜对了吗？ 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其实刚才钟部长已经讲过了，第80位答对的朋友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南街六巷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会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天福号的酱肘子怎么钟部长给您送过来， 对，我们负责送到位。 好，谢谢。通过今天节目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将近有3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天福号，凭借他们诚信协和、有德乃昌的经营理念，那么今天呢，天福号依然是坚守传统的工艺加工制作，然后又在新产品的创新上下了很多的功夫，也开拓了

这一款啊，它是可以随身携带不漏水的紫砂内壁保。